狗年大吉。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为期40天的春运当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人次相比往年同比增加了3131万人次，增长8.8%，日均达到了将近1000万人次，955万。今年的铁路春运客流结构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探亲流、学生流保持稳定，但是另外的旅游流和务工流却呈现出一升一降的新的变化。春运时节的车票上刻印的是家的轨迹，对于归乡族们来说，抢票的成败决定着他们每年春运的路是否会顺畅，也牵动着亲友们的心。今年的春运购票体验与往年相比是有所不同的，售票过程变得更加的快捷顺畅，购票的成功率呢也有所提升。据了解，12306网站的日售票能力现在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从1000万张提高到了1500万张。而且在12306网站支付宝微信支付功能的基础之上，今年还推广了窗口售票、自动售票机售票、列车补票、车站到补扫码支付等等功能。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12306网络售票背后还融入了黑科技，就是系统一旦识别出有非人为速度购票的风险，就会立即将疑似为机器或外挂抢票的用户列入慢速排队队列，让符合常规速度的人为购票用户在正常速度当中排队。这是在今年春运中首次实行的慢速排队机制，是购票风险的防控措施，可以防范各类恶意抢票的插件，目的就是为了遏制网络抢票，努力保证售票的公平。不仅如此，铁路公安部门还组织开展了猎鹰2018战役，全面打击倒卖车票的违法犯罪活动。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邀请到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春运期间有可能遇到的一些安全风险。今天将着重跟大家介绍几起刑事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官，一位是韩冰韩法官。韩法官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周鲁敏。哎，这个周鲁敏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那听众大家好。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这个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也是涉及到铁路方面的民事方面的纠纷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请到二位呢跟大家来重点介绍一下刑事方面的案件，也是希望在春运之前啊跟大家提个醒啊，我们呢也尽量避免一些比如说如何去保护自身财产安全呢涉及到人身安全的保护啊，还要不要买到这种加价的火车票啊，假的火车票等等等等啊。今天我们也通过一些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刑事方面的一些我们曾经审理过的案子。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第一起案件。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第一起案件的案情。在这个2017年4月的一天晚上啊，有一个老赵，他把自己的私家车停在北京南站地面一个进站口，准备拉车跑私活。 哦，他是一个 黑车司机， 黑车司机啊，也没有注册什么滴滴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个黑车司机， 对，开黑车，没有其他的注册方式。 嗯， 他后来得知一个旅客要去北京站，于是这个老赵就赶上前去跟这个旅客打个招呼。正在这个老赵和这个旅客讨价还价的时候，又有一个唐某，就是本案的这个被告人， 嗯， 唐某啊，同样也是这个黑车司机，他就走过来。他说这个我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拉这个旅客去北京站。这时候这个老赵就恼怒了，他就认为这本案的被告人唐某是在抢他的生意，坏了规矩，因为他们这个黑车司机也有相应的自己的行规， 当然是所谓的行规， 所谓的行规，对，所谓加引号的行规。 哎，老赵认识这个姓唐的人吗？ 他们应该是在经常在西站那儿呢有一些相关的联系， 南站吗？ 南站，因为他们经常拉黑活，应该也是能够认识的，但是应该也没有一些个人恩怨，属于这种关系。老赵啊就对唐某破口大骂，随后两个人又推搡并且厮打起来。哎，这时候这个唐某啊就用拳头一下打中了老赵的这个眼睛，就这一拳结果把这个老赵的左眼眶，这个眼眶壁骨折了，左眼眼睑皮肤裂伤，左眼结膜下出血，并且经过我们这个鉴定，老赵竟然所受的损伤程度属于轻伤二级了。这个案情呢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把人打伤了之后，后来是有人报警了还是怎么着，怎么就案发的呢？ 当时案发现场的时候有人报警，公安民警赶过来把这个被告人唐某传讯到案，然后唐某就如实供述了这个当时案发的现场情况。 当时这个姓唐的人怎么就这么激动，这一下子打那么一拳啊，怎么就这么狠呢？他当时比如说咱们的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讲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他们两个之前也没有矛盾，也没有个人恩怨，仅仅就是说出于一个抢客源的这么一个目的，然后就一失手就结果把这个被害人老赵给打成了轻伤二级。可能就下手比较重一些了。 对对对，那姓唐的这个人他的这个认罪态度他这个整个的表现怎么样呢？ 这个唐某啊他也是非常后悔，认为自己当时就是一生气，一下子怒火冲天，结果手上用劲儿把人家这个老赵给打成了轻伤二级，认罪态度当然是特别好。并且呢也是要积极赔偿这个老赵的个人的损失。关于附带民事这一块呢也进行了调解，这个老赵呢获得了一些民事赔偿。 哎，这起案件您看啊，本来啊就是这个两个司机拉黑活哈，然后呢这个活也没拉成，结果惹来这么一个官司。那这里面有哪些需要提示的，二位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呢提示大家啊，就说这个伤害它是分轻伤、轻微伤、轻伤、重伤还有致死等这个四个等级的。这个故意伤害致人轻微伤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依法予行政拘留罚款。但是如果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同时呢像本案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等责任。而且呢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伤害程度不同负的刑事责任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致人重伤有可能判处的是3年以下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如果是致人轻伤的就要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如果是致人轻微伤的话可能不负刑事责任，但是严重的话可能要处以相应的刑事拘留。咱们法律规定这个轻伤啊不是咱们老百姓理解的轻伤。比如说咱们这个致人的肢体容貌损害、听觉呀、视觉或者其他器官功能的部分障碍，或者是对人体身体健康中的有一些重度伤害损伤，都可以是我们法律所谓的轻伤。像本案这个情况，左眼眼睛这个眼壁都骨折了，这是轻伤二级的鉴定结果。 嗯，对对对，所以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轻伤啊，必须要通过这种专门的这种伤情鉴定的部门来确定哈，到底这个伤情算是一个怎样的伤情。不过这里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涉及到这种乘客打黑车、黑车拉黑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这个问题，您看这个乘客啊，想要打一个黑车，不想排队打正规出租车，结果车没有打成啊，还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那么针对这个从这里所反映出的问题哈，这个周路敏有什么想说的吗？ 首先我是觉得打黑车这个方式肯定是不对的。 嗯， 然后它其中不仅说存在着说给你绕路加钱，然后更多的可能是就是让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安全保障，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正规的一个营业执照和相关的这种法规，然后来规制他们的这种行为，完全就是私人的活动，所以说这个安全保障肯定是达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不建议打黑车。 嗯，没错没错，而且涉及到黑车司机啊，也出现了一些很多的问题，包括涉及到刑事案件当中。所以说呢，我们也奉劝乘客，那么您不管是从哪个火车站出来啊，咱们可以通过一些叫车软件，叫一些专车，专门的这个经过有正规运营资质的车辆啊，要么就是打出租车啊，千万不要打黑车啊，也不给这些黑车生存的空间，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二个案子，就是涉及到我们在这个乘坐火车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买不到票，不好买票啊，涉及到这种这个票贩子的这样的问题啊，是一对夫妻。这个案情呢，也请二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呢，是一个夫妇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起合伙倒票，想赚差价，结果这夫妻二人双双都被判刑了。 嗯， 这夫妻俩人呢，从老家来咱们北京打工。看到北京站呢来来往往的这个旅客中有很多人经常买不着票，然后呢就心里想说咱们做车票这个生意可能能赚一些小钱，然后这夫妻俩 就夫妻俩一块儿商量是吗？ 对，一起商量。 哦， 夫妻俩呢就在火车站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 嗯， 然后开始他们这个赚钱计划。 嗯， 他们呀就收集了许多陌生人的这个身份证，通过这个身份信息买火车票，然后再进行这个加价倒卖。春运高峰期的时候呢，丈夫啊他接到一个求票电话。 嗯， 这个打电话这人呢自称是说是张某想买八张回老家的火车票。 哦， 听完这个张某的需求，丈夫就跟这个张某说这个直达的车票已经没有了，咱们只能买到附近城镇的。 嗯， 要的话呢每张您要加价50元，如果同意，咱们就加微信把这个要乘车的人员的这个身份证照片发过来。张某特别着急，就没犹豫，果断就添加了这丈夫的微信。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啊找到要买票的这个张某，给了张某八张火车票。但是这八张火车票其实呢也不是说是他们自己的名字。这张某就问。 哦，不是这个 张 某买火车票这些人的名字。 不是这个要买票的这些人的名字。 哦， 张某就问这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妻子就说先用自己的身份证买的这个短途的火车票，您先进站。然后再用这些给他们的这些非实名的火车票上车。 嗯， 这样呢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张某拿过票就给了加价费， 也给了票钱是吗？ 啊，对，也给了票钱，也给了加价费。 哦哦哦， 嗯，后来这个丈夫在火车站买票的时候，然后因为他要加价倒卖自己的这个车票，被民警当场抓获的。民警啊就从他携带的这个挎包中起获了火车票4张，还有其他的这个居民身份证有10张。 哦， 这些票面总额有1000余元。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民警又在这个他们夫妻俩的这个出租房内把这个妻子给抓获了，同时呢还起获了这夫妇俩人想要这个加价倒卖的火车票有40余张。 嗯， 还有这个他人的身份证也有40余张，还有账本。 哦，他们还有个账本。 对，还有一个记账本。哦，经过铁路部门的相关部门进行鉴定，全部的火车票都是真票，票面总价值也是过了万元。这是这个案件大体情况。 哦，都是真票是吧？ 对，都是真票。 那他这个真票是怎么买的呢？就是通过正常的程序买的吗？ 对，他是用别人的身份信息去买的这个火车票。 但是我们现在进站上车是要核对身份证的呀， 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姓张的那个人要买八张火车票，那都不是他们的名字，他们怎么能够进得了车站呢？ 这个可能是咱们这个进站的时候相关的检查，其实有的时候并非这么严格，可能就是直接出示了火车票，他们就蒙混过关了，就直接进去了。 哦，就他们的票其实并不是假票， 对，都是真票。 嗯，那么像这对夫妻这种行为，算是什么行为呢？ 这个最后我们法院呢也是经过审理，这个夫妻二人呢虽然倒卖的也是真票，但是呢其实也是构成了倒卖车票罪，而且夫妻二人属于共同犯罪，因此呢依照相关的法律分别对这个夫妇二人判处相应的刑罚，并且呢对二人也进行了罚金方面的处罚。 啊，这个倒卖车票罪又是一个什么罪啊？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刑法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吗？比如倒卖车票，这个案值超过多少钱就够罪了？量刑的标准啊，幅度又是怎样的？ 这个倒卖车票罪呢，侵犯的是国家正常的一个市场经济秩序，它损害的是其他乘客对车票的一个正当的购买权利。根据咱们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变相加价倒卖车票，或者是倒卖坐席、卧铺、签字号以及这个订购车票凭证的，数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这个获利数额在2000元以上，就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这个倒卖车票，情节严重，这种情况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并处或单处票证价额的1倍以上5倍以下的相应的罚金的这个刑罚。 他这个怎么算倒卖呢？比如说我一定要加价吗？还是说只要我这个有这种买票人不是通过正规渠道通过别人帮着买的这个票的行为就算是倒卖呢？ 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社会上呢也有一些这个车票的代收点儿，这个代收点儿呢每张票咱们是加价收5块钱，但是只要你超过这5块钱，我们就是认为是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而且咱们这个市场上的代收点呢是必须获得相应的这个批准才能设立这种代收点。咱们本案中这个夫妻二人他们一张票加价了50元，这个数额已经超过了法律的规定，而且他们是违法进行倒卖，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倒卖车票罪。 也就是说即便是您我每张票就加5块钱，但是我只要没有获得相应资质，我同样数额够了也要够罪， 对对对，必须有相应资质。 哦，没错。哎，这里我还想问您一下，就是如果他们卖的并不是真票，如果是假票呢，那是不是就是别的罪名了呢？ 这个如果卖的是假票会涉及到其他相应的罪名。 那您觉得通过这个事儿又能够给我们大家，尤其是在春运期间火车票并不好买，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急于想返家的旅客们又会有什么样的提示和建议？二位谁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里面这个案件里面反映出一个细节，就是说他一开始那八张票进站的时候其实他是买的短途的，比如说我们北京到上海，他买了一个短途，说北京先到山东的某个地方，先用自己的身份证先买，就是他可以从北京站进去， 但也能上车， 也能上车，但是他到山东的时候可能他就要需要下了，但是他不下 啊， 他说我不下，我补票，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在那拿那张票，比方说我在投过检查，说我已经补过票了，你看我从哪到哪上来的，这样蒙混过了一个检查，是这么一个情况。在春运期间，在买票这样一个比较紧张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买，不能就是想着一个走捷径的方法，因为这样到最后不仅回不了家，甚至也花冤枉钱，肯定我们是要严厉打击这种犯罪行为的。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科技的不断发展哈，这种购买火车票的渠道越来越多，相对来说更加的方便了哈，这种当年一票难求的局面应该有所缓解。 对 啊，这对夫妻哈，咱们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问他们俩，你们俩是怎么想的呀？干嘛要干起这一行来呀？当初你们这动机是什么呀？ 二位当时在庭审的过程中表现的就是说，首先是悔罪认罪，他们一开始交代呢就是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想挣钱，觉得这个呢快，来钱快，一看那个北京几个车站要买票的人那么多，市场很大，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能挣钱，然后后来也是特别后悔，因为他们在家里面还有两个女儿，所以说来到北京做这个行业其实特别的不应该，后来也是在庭审过程中流下了眼泪。 这是这起案件值得我们大家来更多的警惕，尤其是在春运期间。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起案件是涉及到一起暴力犯罪，而且是非常突发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也是发生在这个火车站里面哈。那么我们把这个案子呢，也是请二位跟大家介绍一下。 经常出门在外，有的时候呢，现在有一个这个概念叫垃圾人，有时候你就不知道咱们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咱们看看下面这个案例啊，一句话引发犯罪。暴躁冲突是魔鬼。本案的这个被害人咱们就叫他小池。小池有一天是跟他这个同伴一起在北京南站，然后在这个售票机前准备买票。 啊，就是正常买票。 对，正常的买票。这时候就突然有一个人拿着刀就冲向这个小池。从背后就扳住他的脖子，并且用刀扎向这个小池。 扎到了吗？ 这个已经是接近扎到了他。然后其实已经是把他扎伤了。然后这个小池就慌忙躲闪，并且往旁边跑。这个持刀的男子就在后面一直追赶他，边追啊还边用这个刀扎小池的脑、后部、头部。然后呢又跑到一个拐角处的时候，这个持刀的男子就停止了追赶。这个小池啊是惊慌失措，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赶紧跑到一个这个甜品店内。然后店里的这个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况，赶紧就报了警。随后这个民警赶到了以后，就把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是徐某抓获了。 那这个被害人这个小池啊，认不认识这个姓徐的人呢？干嘛这姓徐的人就对这个小池下这么狠的手啊？ 他们俩啊之前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矛盾，也没有过节。为什么这个徐某要扎这个小池呢？ 对， 小池就说是因为案发当天啊好像是见过这个男的，而且这个徐某不小心是踩了这个小池一脚。当时小池可能就生气，就说了一句你有病吧，就因为这一句话。因为这一句话，这个徐某就怀恨在心了。就一直尾随这个小池，直到咱们案发的这个现场地点，又随身携带这个水果刀把这个小池扎伤了。小池的这个头部啊还有这脸部还有手臂都被划伤了。小池也是一个青春花季的一个小姑娘，脸部啊也是受了伤。对小池的心理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精神状态也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而且经过鉴定，小池的这个所受损伤程度也属于轻伤一级。 轻伤一级和咱们刚才所讲的第一个案子当中的轻伤二级，哪个轻哪个重啊？ 这个都属于是轻伤的范畴。然后这个具体的轻伤一级和轻伤二级，当然是轻伤一级更重一些。 轻伤一级更重一些。那小池受的伤要比第一个案子当中的那个被害人受的伤更重，是吧？ 对。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男的怎么就会把刀带到火车站里面？我记得这个进火车站不都是要安检的吗？ 对，这个地方还没有进入安检区。是在这个南站地下这儿有一个售票机前面，还没有在进入正式的这个候车室内。 那这姓徐的人也是买火车票的人吗？ 案发的时候问他去这个车站干嘛，他说是他在本案的这个被告人徐某呢，可能是性格也比较抑郁，家庭环境成长对他这个性格发展也很不利。他就说是在火车站附近也没有什么事儿，天天在那溜达晃悠。 是个闲散人员。 对，闲散无业人员，也是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大学文化程度。 还是大学文化程度。 应该就是由于他这个家庭状况导致他有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一些突然的爆发了情绪。所以就出现了本案的这个案情。 结果导致就因为这么一句话啊，导致了这个女孩子无妄之灾，受了伤。那看来她这个行程啊要继续进行下去，也得等这个伤好了之后，或者说经过这个医院的处理之后了，是吧？那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姓徐的这个人，他这个行为算是什么行为呢？ 这个徐某在公共场所持的是凶器，随意殴打他人致本案的这个被害人轻伤，情节已经非常恶劣了，构成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 这不算故意伤害吗？ 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区别呢，首先是本案这个被害人小池和徐某之间呢并无以前的矛盾过节冲突。他们仅仅是当时这个池某说是因为这个被告人不小心踩了他一脚，就是前期呢两个人并无矛盾，所以引发了本案。这个就相当于本案的这个被告人徐某，他在主观上呢其实并没有故意伤害他人的故意，在主观上仅仅是说是 由于一些琐事，导致本案的案情发生，所以呢，这个是从主观方面是定性为寻衅滋事罪。 哦， 虽然也是同样导致了这个被害人伤害的后果， 但是罪名是不一样的， 罪名是不一样的 啊，并不是说只要构成轻伤了都是故意伤害。 对对。 那最后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 这个案子的判决最后结果呢，是判处了本案的这个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并且被告人徐某呢，他的家属就是他的父亲，也是对本案的被害人小池表示了歉意。 嗯， 被告人同样也是对被害人小池表示歉意，积极对小池进行了赔偿。 嗯， 因为小池之后可能会再进行相应的这个整形修复手术，之后再产生相应的费用，可能还会再进行另行的民事诉讼。 哦，好的，那这起案件又能够值得我们大家注意什么方面的问题？我们请到这个周龙敏跟大家说一说。嗯， 其实这个案子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一句话，其实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就用一句话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其实我们平时在北京坐地铁啊，坐公交啊也常见。 嗯， 就之前就是因为踩了一脚或者是推了一下，就两个人就打架吵架。 嗯， 其实这个呢还是要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要靠几个情绪来指挥自己的这种行为，还是要心平气和的，因为推推挤挤这太平常太正常了。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种小的事情就是要报复他，要跟他动手，或者是拿凶器，就是要伤害人家。其实这个特别的不必要，也不可取。作为一个公民而言呢，还是要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层面讲究社会公德，同时也要为自己的这个所作所为要负责任，就不要冲动行事。 嗯，对，包括小池，那可能姓徐的那个徐某碰了他一下，人家可能刚开始也不是故意的， 对，不是故意的。 您不必恶言相向，说你有病啊，怎么怎么样？那直接说没关系，没关系，或者就是算了吧。 对，这事就不发生了， 对，就不会发生了。尤其是在火车站啊、列车上人比较多，春运期间人比较多，难免会发生碰了一下绊了一下这样的情况，是吧？嗯，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这个遇到一些事情啊理性的处理，是吧？ 对 啊，更宽容一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法官呢介绍了三起案件，那么这三起案件呢虽然说案情并不是特别的复杂，不过呢也是跟大家提了个醒哈，我们在春运期间对于自己的安全问题，对待如何跟别人解决相关的矛盾啊，能够希望啊通过这几起案件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提醒吧，一些教训。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二位。 嗯， 谢 谢 主 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二位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跟大家说一说爱情当中的这些承诺到底是不是靠谱。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另外，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收听的是档案，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